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依一节翻嚟啊，先啊，宋志伟咧就即系讲得激昂啦， 太激愤啦， 激愤啊！ 即系嗱，头先啊，宋志伟讲呢样嘢咧，嗱，我都有啲意见嘅。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不单止系民进党会咁样讲，就算我哋国民党啲冚家铲咧，好多都咁讲嘅，都系以中国称为对岸，自己又叫台湾。佢成為一個習慣啊！而家無論係電視新聞嘅報紙， 所謂名嘴， 叫名嘴啊，係我哋自己民進黨啊，固之然係啦，正常啦。國民黨我哋有啲冚家產咧，都係咁對方，都係講。 包括咧嗱，大家睇翻喺台灣電視啊，我其實好奇怪的地方，即係不論好多節目，咁台灣嘅都有字幕噶，明明訪問緊啲人啊，嗰啲人講緊大陸，但佢出嚟咧 都要講中 國字幕。變咗中國，我不論咩台都好，老三台又好，定係而家咩 TVBS 啊咩都好，好奇怪嘅喎。點解你個字幕 字眼矮化要？ 你唔跟翻講出嚟 講者嗰個係咯，即係甘於自我矮化。 好啦，咁阿子仲有啲嘢講， 叫做分析一下啦。咁呢個嘅即係第十屆嘅立法委員嘅，即係嗰條改選，即係我同我哋總統副總統大選合併啊嘛。咁113席啦，咁啊照數翻就應該都有30多40席係泛藍。咁啊，其他 38席 啊，38席係原本啦，跟住再加埋啲無黨籍嗰啲都係並埋一齊嘅啦。都有啲幾隻，都係力量嚟嘅。 40零啦。 咁就嗱，睇翻今次民進黨係好似係少咗3席啦，61席啦。咁啊，都係咬住都係過半嘅。咁但係好啦，呢一個今屆呢個嘅過半同第九屆嘅過半有啲咩分別呢？咁今次嚟講首先副總統的候選人就不是再是陳建仁，陳建仁真的很做實事的，他做很多的叫做交流的，即 我以睇翻我一些綠營的朋友咧，同我平時喺翻嗰個email 啊，或者喺啲信息啊咩程序的交流咧，咁就係大家是不斷了解，不斷係清楚明白。咁但是好啦，而家未來呢四年咁點咧？咁我哋依然係一個喺一個在野黨之身去到監察住佢哋啦。咁佢哋咁點咧？而家換咗呢個嘅賴清德上到去咁點咧？佢有冇咁嘅魄力去延續翻陳建仁副總統嗰種叫做經濟啊大家成個火車頭係咪一齊向前衝咧？係咪台北可以帶動埋台南或者高雄去到衝呢一個嘅經濟咧？同埋佢有好多嘅政策啦。嗱，點解會即係之前講過話選前啦，咁點解阿呂秀蓮亦都話會拋個頭出嚟選啦咁樣？嗱，今次呢一個嘅立法院，佢入邊呢個61席裏邊，就更加之然混濁啊，係民進黨嘅龍蛇混雜。即係講粗口鬧人死老豆嘅大佬，即係嗰個新北市即係三重區嘅又有啦，跟住係啦，嗰個咪臭口佬啦，跟住好啦，另外仲有喂宜蘭啦，又有阿呂秀蓮派系啦，咁啊又有背後又有阿游錫堃派啦，咁你做蔡英文總統，你一個叫做其實你蔡英文總統佢獨立參選唔掛民進黨旗號咧，係冇問題嘅，即係佢個人係冇問題。當佢有民進黨嘅黨籍之後，但係好多嘢真係。即係我喺 Facebook 嗰講過啦，咁亦都係俾人哋話過啦，丙到話喂一啲香港嘅泛民就話喂哇你以人哋一張相你就知道人哋嘅內心諗乜嘢，咁你又喂你香港嘅泛民朋友，你有幾多嘅台灣朋友啊？你真係你去決定一個去支持嗰邊個立場嘅時候，你有幾多嘅親戚朋友係你屋企人喎？是真是那边的国民，是那边生活着，你不要搞到人，你的取态是很重要，我亦都很明白你的取态，但是你是不是要 不看個事實呢，不看是將個事實是拋諸腦後呢，還有我再翻翻轉頭講翻蔡英文總統，我哋而家呢一個未來呢一屆嘅任期呢四年，佢面對一個好嚴峻嘅挑戰，就係賴清德係做副總統，咁佢嗰個好似懶懶閒啊、太上皇啊、老奸巨猾嗰啲面子咧，當然唔會而家出現啦。佢呢個嘅笑面虎，但係未來你蔡英文總統，你係要面對嘅。咁你將來的外交政策啊，你樣樣嘢嗰方面。 即係呢個避位嘅啫喎。 其實 我俾你出聲，你出聲；唔俾你出聲，你副總基本上等於我頭先講，我哋啲副團長 係 坐車尾， 係坐車尾嘅啫嘛。即係總統俾你，你咪講咯。 但係我覺得唔係咯，因為賴清德係佢係不甘於一個副總統嘅， 係啊，甘唔甘於都好。總之，蔡英文就話事，你有冇撚出嚟多事？ 係。跟住仲有 行政院長仲有機會出嚟講嘅嘢喎。 跟住仲有 總統基本係唔撚使你。 跟住仲有立法院入面咧，其實而家七大嘅板塊啦，有蘇貞昌嘅板塊啦，有游錫堃嘛，全部都係呢啲舊電池嚟嘅。咁你仲話咩谷啊咩吳怡龍嚟出嚟？喂，你就算你小英嘅派系，你都谷唔到上嚟。就算你谷得到上嚟嘅話，你個任期都完咗啦。對唔住，真係對唔住，你係要面對呢個現實。香港嘅泛民朋友有好多嘢，唔該你睇清楚現實先。不是说喂求其你哋喂食过两碟波仔煎就可以去到讲嘢。哪一个是真的有投票权，你哋有冇，就是这么简单。 好啦，简单你讲啦。 我哋讲下啲国民党嘅内斗啦，即係呢啲先够 juicy 嘛。你讲民进党唔够 juicy。好啦，咁即係我哋從呢、這個韓國瑜最初就即係1124大勝啦，係咪？即係一人嘅救全黨，所以咧就即係國民黨嘅希望所在。咁所以咧當時徵召出嚟選總統咧就大人在啦，係咪？個個就屌你咁樣，喂！即係呢個韓國瑜不出就屌內蒼生何，係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拱佢出嚟咁。咁後來拱下拱下咧，咁佢又唔頂唔掉啦，係咪？你知即係唔好意思嘅， 即係你老一派 等依個人拱佢出嚟，等一個人。 唉、哎，你叫我出嚟，我出嚟，咁屌咧，我又俾人哋話唔好意思嘅，咁啊好啦， 又冇三顧草路。 咁啊，吳敦咁當時即係朱立倫又想出啦，咁但係即係朱立倫同吳敦義之間咧有一啲 心結， 心結係 係係係， 所以即係。吳敦義又不想俾朱立倫出，吳敦義其實講到底，我想出噶嘛，大佬。 係 屌你咁，你哋個撚個喺度攔住我，冚家產，你又話出佢，又話出 佢，數嚟數都唔數我。 係咯，咁啊，黃金平又話要出咯，咁啊，咁嗰啲咩周石偉嗰啲又唔使理噶啦，係咪？咁嗰啲咩張亞中嗰啲更加唔使理啦。好啦，嗱。即係我話唔使你，唔係代表呢啲人係冇料到啊！即係周石偉同張亞中呢啲都係有啲有料到嘅，咁但係即係芸芸眾星之中硬係出唔到嚟就出唔到嚟㗎啦，係嘛？好啦，咁啊後來就一路見到吳敦呢、這個韓國瑜有唔頂唔掉，咁就馬系呢邊咧就拱咗個郭台銘出嚟啦，啊！郭台銘一出，嗱如果照正常我哋。正常人去分析就話，咁郭台銘出，咁你韓國瑜就應該嚇、啊、好啲固守呢個功能啦。等郭台，因為郭台銘當然出嚟個聲勢都好大㗎，即係係眾星共照，咁你咪俾順水推舟咪俾佢咯，係咪？咁你好啦，到郭台銘話願意出，為承擔呢個中華民國嘅重責大任嘅時候，韓國瑜話我又制喎、啊，好啦，咁啊。一制咧，咁啊一制得罪邊個咧？得罪黃金平。屌啦！嗱，我就好相信咧，即係黃金平就一定係喺呢個高雄幫佢唔少啦。三場造勢大會都出錢出嚟 啦，係啊，真係。 咁一定係話 碌咗碌卡啊！ 老弟，嗱，屌你啊，選到高雄市長。咁咧，我就會出嚟選總統。我做一屆嘅咋，係咪？屌，即係我年紀咁大咯。咁你即係一常俾我做總統嘅，因為一贏咗，其實就擺只西瓜上都贏噶啦，都當時嗰個氣勢。所以黃金平睇到話：屌你咁樣，我即係仲唔係我呢次係嘛？咁所以我估應該係韓國瑜都應承咗黃金平啊，得咁啊，你出啦，我支持你啦。咁但係喺眾星拱照之下，就捨棄咗呢個黃金平，所以黃金平就慶過啦。咁你睇佢後來一連串嘅嘢，佢咪完 全 出嚟咯， 全部冇出過嚟嘅。 係啦，咁所以咧好啦。 咁呢場仗打到最後，黎章率個咧就係黨內初選啦，咁啊國台名 係計民調，唔係黨內初選。 韓國瑜咁啊，跟住周石偉咁啊，整個民調喎。 係 啦，民調咧咁啊，即係國台名就話喂，我想加入呢個手機民調，即係一嗱最初就話三叉啊，即係根據我哋本黨嘅機制嚇，就三成就黨員投票，七成就係民調。係。咁後來又話，咁、哎、有啲專家又出嚟鳩噏一大番，咁跟住話啊，唔好啦，唔咩黨內初選都黨內提名都唔好啦，我哋直情全民跳咁，咁啊全民跳，大家都同意啦，咁啊好啦，咁啊國台咪話，喂，而家屌你乜手拎住個電話嗰啲，好撚多都係啲長者嚟嘅喎，佢話我哋要接觸年青人， 孤網電話， 係啦，孤網電話，擺埋手機落去唔知一半手機一半固網好唔好啊？咁但係韓營呢邊韓國瑜呢邊咧就唔得。啊！即係呢個係我哋一直以嚟嘅，即係黨嘅傳統，都係手機誒，呢、這個都係電話嘅，都係固網電話嘅。咁誒搞到咧，國台銘又唔高興啦，係嘛？咁好啦，咁兼且咧，韓粉呢扎友咧就真係好撚團結嘅。佢話明嗱，呢、一個禮拜你要手撚住個電話佢打撚親嚟咧，問條咧你就話孫韓國瑜咁。因為佢有一扎咁樣嘅鐵粉喺度，國台銘冇啊嘛， 真係好鐵得好犀利 嘅。咁佢冇，自不然喺呢個固網電話嘅民調，梗係輸撚到撲街噶啦，係咪咁？所以即係當時哇，佢一出話，屌你咪拋撚咗幾廿個馬位，即係連蔡英文都贏撚到成二三十個馬位。好啦，咁啊，即係咁啊，韓國瑜出嚟啦，咁啊，呢個國台銘就黯然離場，跟住就即係講咗一大打，即係呢啲條氣好唔順嘅説話啦。 拍埋啊， 咁啊拍下 OP 嗰邊啦，咁啊拍下又黐下黐下黐咗親民黨嗰邊啦，咁啊即係呢條友 民眾黨 同埋兩邊都有， 兩邊都壓，好啦。咁啊，跟住就即係本來啊，咁啊眾星拱照，既然大家覺得係呢個韓國瑜咁啊，韓國瑜啦，全黨應該係力挺佢啦。咁但係裏邊有啲人係覺得又唔高興，裏邊仲有分咗各派，亦都有啲黃派，嚇，有啲朱輪派，有啲馬英九派， 即係餅未做，大家搶麵粉。 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大家對韓國瑜出嚟即係會代表國民黨咧，就大家都唔頂唔掉咁樣。 仲話仲有一段期間，仲要話要換韓 換魚， 換魚。咁嗱，而家咧就即係個結果出嚟啦，咁咧就即 係分分割席啦。 啊，咁啊未割席嘅，咁但係咧，好啦，咁大家就對呢個黨咧就有所期待啦。 好啦，嗱，其實我講到呢度咧，其實我要放開呢個韓國瑜，因為咧喺去到大概係九月十月度咧，韓國瑜基本上係從民調睇咧，佢係冇乜機會當選嘅。咁其實我都已經放棄咗佢啦。咁我其實就睇立委呢部分，我哋希望立委有過半啊，掌握到國會，咁啊變咗朝小野大，咁就即係可以制衡到總統嗰啲霸道啊嘛。係。咁啊好啦，咁啊國民黨啊出咗第一份嘅不分區立委嘅名單，咁啊冚家產啦。啲名單一抌出嚟就俾人屌到撲街啦，係咪啊？即係葉旭蘭排第一。跟住呢個吳思華排第四，排第八咧就係呢個吳敦義嚇，咁啊跟住屌咯喎，排第八係阿邱毅，係咪第八咧？係第八， 唔緊要啦，總之邱毅啦， 唔係好啦， 因為爭議啦，呢幾位 出嚟就俾人屌到撲街啦，咁啊初初就話唔改嘅啊，我呢個名單經過我哋中常會決定咁啊，咁啊跟住就有一日青壯批又通宵靜坐，又話要退黨，又話要跳海。咁啊，跟住逼得吳敦義又咁啊，咁我哋開臨時中常會咧，就再傾個份名單。咁一傾之下咧，咁就優惠就熄機啦。咁又就，唉，咁我退出啦。咁啊，既然我咁撚大爭議咯，咁亦都無謂累咗個黨啦，係嘛？咁所以咧就葉旭蘭就排咗第二，咁啊吳思維仍排第四，咁啊吳敦義啊從第八就一跌到落去 十四 啊，好啊。但係呢個名單再抌出嚟嘅時候咧。咁大家就 唔收貨， 就針對住咧吳思懷同葉旭蘭。嗱，我就覺得葉旭蘭有問題唔係好大嘅，因為畢竟佢係警察大學嘅教授，所以咧佢對香港嘅黑警佢嘅言論咧就應該咁講係正常嚇，因為佢警察大學當然維護住差人嗰啲咁樣嘅權威啦。咁但係反而吳思懷咧係非常有爭議嚇。咁呢個爭議就係話嗱，第一。 他是參加過呢個大陸嗰個所謂中孫中山的150周年的紀念會嚇，咁又起身佢聽呢、這個大陸的國歌《 義勇軍進 行曲》，雖然佢冇唱，咁但係佢起咗身啊，咁嗱呢度我都覺得仲可以解説，即係解釋到啊，因為禮貌性，我哋實話，我亦都之前我係唔知道習近平佢哋講，咁佢哋講到話聽習近平訓話咁屌你，即係呢啲就。即當然要咁講啦，係咪？係對方陣營嚟講，但係我覺得咁你參加一場咁樣嘅紀念會，咁習近平上去講嘢，咁你喺下面當然要聽噶啦，係撚唔係訓話你都聽噶啦，係咪？屌鳩噏個大輪屌，你將國父捧撚到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你都聽噶啦，係咪？咁即係我覺得呢個都唔係大，最大問題就係佢曾經上呢個鳳凰衛視咧，就有一段嘢俾人嚟勾出嚟，就教大陸嘅軍方如何喺中東嗰度部署。點樣去抵擋美國的部署？ 咁大鑊， 係啊！跟住咧，仲話我們的軍隊啊，屌你咁即係我哋軍隊應該喺中東邊個國家咩阿沙地阿拉伯邊度咧咩咩呢個伊朗啊 有？我都第一次聽嘅 喎、啊。你第一次聽咧，佢真喺度教解放軍點樣？你知啦係嘛？好啦，呢段先最撚大鑊。喂，你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軍人，你真係。 教匪軍， 共匪到教共，我唔撚你哋，人哋可能屌你當你黐撚線噶啦。但係喂，你講得翻咁嘅説話，喂，你真係好撚大鑊喎。 咁係呢個咧，分不咁啦，我哋即係個時間關係啦，我哋快啲啦。咁又喺選輸咗之後啦， 好啦， 而家即係大家要求嘅改革，咁就係我哋今晚嘅重點就係如何去改革，點解阿謝公改講成一個叫係內鬥咧？ 好啦，嗱咁啊，咁啊，即係。大家就針對住吳思懷呢個咁嘅行為啦，咁、要即係民進黨發動呢個所謂下架吳思懷啦。當然你下唔緊到架嘅排第四，屌你咩？國民黨撲街地都唔會第四名上唔到啊嘛！呢、這個絕對係安全中嘅安全名單嚟㗎啦。所以咧，即係吳思懷就老神在在，係咪話鳩之理係嘛？即係嗱，我要咁睇。如果我係吳思懷。因為可能我是吳敦義叫我嚟選，咁我應承 黃復興黨部撐嘅。 好啦。在咁嘅環境之下，吳敦義梗係唔好意思叫你老人家落嚟啦。你吳思懷見到社會上咁撚大爭議，而你係呢份名單一出，嗰啲區域立委過撚個都國民黨嗰啲立委過撚個都喊咁口。本來係選得好好嘅，即係贏對方嘅，文明單一出變咗叮噹碼頭，有啲直情輸鳩咗俾佢嗱。咁呢啲證明真係輸咗俾佢啦，好多都係嘛？即係呢個直指嗰啲本來贏嘅變咗輸。啊！嗰、那個李咩平啊，叫做李永平。 李永平係。 咁嗰個本來贏嘅，變咗輸。嗱，呢個名單出，就本來我哋真係有機會唔好話過半啦，接近一半啦。咁啊，即係區域嘅立委輸撚到就撲曬街啦，係咪？好啦。咁啊，當然而家咁樣就係咁啊，輸咗之後咧，羅志強啊，即係以羅志強為首啊，率領即係16個國民黨嘅青壯派名嘴啊。在呢個國民黨中央要求改革啊，射出了三支箭啊，邊三支呢嗰啲叫人事三支箭，包括第一就希望吳敦義即刻辭去呢個黨主席， 係 咁啊，咁冇問題啦，係咪？ 咁啊辭同點解辭冇分別啊？都係辭 咁啊，結果呢、這個中常會就推派咗呢個代理主席啦，係咪辦補選啦？咁啊第二支箭咧就要吳思懷辭不分區名額嗱，如果佢一辭。 遞 補上來就吳敦義了， 咁同時要求吳敦義唔好。 咁第三支箭咧，就要求吳敦義都辭埋不分區名額。咁謝龍介入國會，嗱、這、呢個就係即係呢個羅志強啦，係 佢 set 呢個時碌架都好難喎，而家。 羅志強咧係馬英九嘅首徒嚟嘅呢個， 係 呢、這個首徒嚟嘅。好啦。咁呢三支箭射出去，咁嗱，吳思懷咩人又梗問吳思懷啦，咁你會唔會辭職啊？吳思懷，嘿，我梗係唔會辭啦，因為我係黃復興黨部推介我出嚟嘅，除非黃復興黨部叫我辭，咁我咪辭咯。 嗯， 嗱，咁就即係變咗就好啦，麻煩啦。 黃復興黨部咧就喺國民黨裏邊咧，即係 屬於軍方嘅， 屬於軍方係啦。咁啊，佢哋個選票咧都幾勁嘅，號稱有100,000選票嘅。 嗯 ，OK， 嗯， 好啦，咁啊變咗就即係而家吳思懷就堅持唔退啦，係咪？咁呢個都冇辦法啦，係咪？但係去到因為嗱，去到國會都好撚大鑊嘅，因為你譬如你參加咩國防外交委員會啊，係好多有關於啲國防機密 咁你要參，如果你吳思維報名參加呢個委員會嘅話，喂，咁一樣好撚多事，到時一樣立法院裏邊好多嘢要針對，係咪？所以。我都不知道啦，因為黃埔軍黨部是一支比較強而有力的一個部隊啊，喺國民黨裏面都佔了很大的勢力，所以就吳思華亦都振振有詞，佢都屌你老神在就關人撚事，係咪？你拱得我落嚟咩？所以就而家嘅國民黨咧，就呢班青壯派就梗係當然好唔滿意啦，係咪？咁啊屌你老咩？即係你班咁老嘢好啦，咁啊而家就要求呢個中常委咧。都要辭啦嚇，你班吳家產，咁啊啲中常委咁，而家就安排咗三月七號嚇，即係國民黨會再即係 選主席嘅同時咧，就中常委都講改選埋。 係啦，咁如果你套辦法唔改嘅話咧，你經過嗰扎中即係嗰啲咩嗰種黨代表，其實都係選翻個掣嘅啫。 嗯。 當然今天就代理主席就都有講過，就希望就60歲中常委咧，就即係60歲以上咧，就唔好 就全部辭職啦，唔好做啦， 佢話要希望有個條例規範，咁當然我都有啲保留嘅，呢個規範就能力大就唔關自個即係年紀大。 咁其實咧就最大問題咧，即係其實咧一直強調年齡唔係問題大。你而家依一班人年過六十，依班人做到啲乜嘢咧？而家彩度嗰班我講，我講彩度嗰班。 No， 我你即係我針對一樣嘢就係話咧，能力大唔代表年紀大。 嗯， 今日喺社會上有成就嘅人。嗯，大部分都是六十、五十幾、六十、六十幾，甚至乎八十幾歲。我哋阿李生都仲係翻緊工，所以唔好針對嗰個年紀。所以我同意，你所講，你話喂，而家有班人六十歲以上嘅，你有班人咧係做唔到嘢，我同意嘅。我同意嘅，但係如果你 set 咗 slogan 就話喂，六十歲以上唔准選中常委，嗱我又保留。 好啦，嗱，好啦， 我有保留嘅。 嗱，我哋當個新聞嘅講法啱。好啦，唔set呢個六十歲，如果又選翻翻嗰扎人上去點咧？ 咁嗱，當然即係而家你呢個改革，我同意要搞改革。咁你話即係點樣去選呢個中常委？係咪由黨代表去選咧？咁經歷咗呢一次嘅挫敗，同埋有咁大嘅衝擊，嗱，我估啊，我估呢班黨代表去選呢啲中常委嘅時候咧，佢哋相對要謹慎，同埋有啲人去參選，佢會唔會去參選？同埋參選呢啲中常委啊，必須係中委啊，大佬，即係而家呢班中委 係 佢哋裏邊選出嚟噶。是不是 你好像謝公說你選擊不是那你不是在班人出來現在為什麼這麼多人不滿因為你老化 他還有一樣東西呢 不是老化問題僵化嘛現在 你還有一樣東西呢當然你 必須有班年輕人 是必須有班年輕人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說他現在已經在想一個辦法選這班中常委的新辦法呢就是各縣市得即是地區的民意代表是要入嚟，增加入嚟，系咪？即系你再批評以前啊，屌你僵化，哎，謝公你僵化，老宋你哋太過不該咁。嗱，呢啲係過去嘅事。而家講緊改革啊嘛，而家你講緊嗰個同意呢個改革，你嘅代理主席就話我同意呢個改革。OK， 咁佢而家已經 set 緊呢條例，只係有其中一樣就係話，即係六十歲以上唔准選咁。嗱，呢個我有保留。當然佢而家佢建議就係話，地區嘅中常委貼近民意嗰啲縣市長，佢就算唔係具備呢個中委嘅身份，佢都有可能會被參選呢個中常委。 六十歲係咪一定係 set 到咁死？但係一個問題即係話，你而家現有嗰班中常委， 我都話你冇講而家咯。 唔係而家你 講而家你班人，你新選出嚟嗰咩？你叫期望啊嘛？ 又係選出嚟係嗰班， 你不一定係咁樣選一，你即係你要講咗人，屌你咪又選翻嗰班人。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就新 set 咗個新嘅 rules 出嚟就。有地區的縣市 未有一個 條梗係有啦，你屌你睇啊，你睇 而家嗰個改革委員會啊，而家嗰個委員會代表嘅， 唉，即係你話喂你講到咁灰，係嘛？你講到咁灰話，一定係選翻嗰班人㗎啦，咁有咩用啊？ 其實 喂，我覺得要set 個 rule 咧，就係咧避免選翻呢卅幾件， 係 係嘛？你有啲咩辦法令到呢卅幾件唔會當選？因為呢卅幾件咧都真係我哋唔好話累咗個黨啦，起碼冇乜建樹先啦，係咪？即係呢卅幾件行出個社會裏面係冇人識你嘅。 你一選舉結果開出嚟，幾個即係中青派嘅中常委即刻主動辭職，蔣萬安、江啟臣，仲有係任家邊個？即係總之幾個嘅，同時宣布退出呢個中常委啊！咁你嗰班老爺點解做唔到出嚟？如果你班老爺係肯咁樣做嘅話，就唔會俾人 哋。呢個係講緊上一屆啦嘛，而家呢班人總辭咗。 而家呢班 而家嚟緊呢個代理主席，而家呢個代理主席係佢哋中青壯派 你班友同意 佢係代 榮 係嘛？係啊，即係。同意佢系做呢个代理主席，而家佢喺度 set 紧啲 rules 出嚟。头先我刚才所讲就系院市长，佢哋推选出嚟，院市党部推一啲人出嚟参选中常委。 参选问题，你而家依班中常委依班老嘢，点解佢咁多届都当选到？佢喺党代表嚟，党里面佢哋嘅势力，你以为系有其他人可以代替到咩？ 喂！ 嗱，依個就係最大問題，點解國民黨會輸俾民進黨？就係因為咁嘅思維啦。 呢一個情況就 係揾啲後生啦，好簡單。你而家嗰個我講咗多次，你嗰個不分區名單，你前六個民進黨六個裏面有五個後生過我嘅。 喂， 你國民黨六個裏面得一個後生過我嘅。 呢一個講咗好多次， 點解會輸？你而家就咁樣，你而家中常委你點樣去管？你中常委點樣去以後去 run 呢個國民黨？你依然用一啲俾班冇 僵化嘅人， 你咪呢班僵化嘅人出嚟去選？嗱，好簡單嘅啫。你再依班人出嚟，你後生班更加做得快。唔緊要，你繼續俾班人出嚟，你繼續支持， 你而 家更加依然支持依個制度嘅話，點解而家依兩屆傷慘？因為依個制度出嚟，你依然呢班人僵化老化係冇作為嘅人出嚟啊嘛！你點解你唔去改革佢？嗱，今次依兩日有人提出一個改革委員會，好重要嘅，咁佢丟出嚟議題。要改革我哋嘅黨嘅黨務啦，黨嘅架構啊，啊依啲咁嘅嘢。 有啲人甚至話要中國國民黨唔要個中國字添。 嗰個唔係， 係嘛？即係有我知有人講，我話我唔係改革委員會，所以我就話俾你聽。所以我就話俾你聽，而家代理主席， 你 成日講， 你仲要你成日講改革委員會，你唔使要啦。 唔係又冇人話唔要呢個改革委員會咩？代理主席係尊重呢個改革委員會嘅建議啊嘛。個其中一個建議就係話吸收呢啲。縣市地區的民意代表入嚟做啲中常委啊嘛， 係咪先？係一啲新嘅思維進入。 新思維而家諗緊一啲新思維點樣入嚟啊嘛？如果老實講，一間百年老店，嗰啲派系、嗰啲地方嘅勢力，係嘛？嗰啲既得利益者盤踞住喺呢個黨，你要同民進黨去比較，民進黨有三十年嘅歷史。是咪？佢由一張白紙慢慢畫上畫呢個圖畫出嚟， 就係 啦。你點樣點去呢個咩？一定係要改革嘅。 國民黨啊，張三咪代表黨外啊，咁大家睇法當然唔同啦。 係啊，嗱，好老實，如果依然咁嘅思維去 run 呢個國民黨， 一定唔係呢個思維。 你連我哋依班咁嘅人咧，即係都 一定唔係呢個思維， 一定會離開。 係嘛？一定唔係呢個思維。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依家未人出嚟嘅時候，大家已經係判定，已經係判定佢係喂，屌你哋都唔改革，啊又係選翻呢班人，又即係呢個等死啊咁。喂，大佬，你俾個機會佢哋，你俾個時間佢哋去改選，你俾個機會佢哋提出佢哋嘅新嘅主張。 而家 依家你提出人哋冇人否定你啊嘛。 而家係 係咪先？ 一年青人嘅心聲講咗出嚟，年青嘅黨員嘅聲得講出嚟，或者一啲藍營嘅支持者講出嘅佢嘅心聲出嚟。你話唔係噶？我哋有一套嘅，你一套 work 嘅就唔使輸到咁撲街啦。 冇人講到，而家你講嘅建議。 黨中央有冇唔要啊？ 你 有冇唔要先？你話 唔係冇人要，咁你聽啊？而家 咁咪而家咪講緊咪聽你呢套説話咯？ 咁咪係咯？你而家講，你而家話就係講到，喂，講得唔啱啊？你而家講， 我冇話講得唔啱，我對呢一個建議有保留啫。 仲有一樣嘢咧，係咪啊？時間傾噶啦，即係究竟九二共識咧？即係仲可唔可以呢場戲仲可以演落去咧？即係從呢個模糊化，咁啊，本來就大家即係屌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咁啊大家模模糊，即係九二共識可以維持落去。好啦，而家 連九二共識都係唔要啦。 即係從呢、這個無論係共匪又好，民進黨又好，將呢個九二共識咧打爛曬啦嚇。即係喺共匪嚟講，九二共識就只係一個中國，唔撚同你講咁多，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嚇。咁啊。民進黨就話：，九二共識就等於係呢個一國兩制嚇，咁、所以咧喺國民黨 即係 揸住個九二共識，仲有冇嘢演落去咧？咁就應該冇得演噶啦，因為最近仲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我可能用多少時間。最近習近平同呢、這個黃山素基見面， 係 簽咗一份約啊，即係簽咗份兩個一個 協議啦， 協議啦， 嗯， 從嗱。以前不嬲就寫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嗯， 佢呢次寫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嗱、呢、這個 嚟，呢、這個要更正一下，是中文版本，即係大陸的版本使唔使？與英文版本， 我哋唔理英文版本。 唔係，而家係英文版本，即係喺緬甸手中嗰個版本，係依然係用翻中國，唔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咁但係喺即係話。以前不嬲都中英文一樣嘅啫嘛，都係 China 或者 PRC 嘅啫嘛。但係點解呢次中文版本係 咁強調， 即係咁強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即係話九二共識，佢都嘥撚氣啦。 嗱，咁亦都可以睇到啦，即、就、係、是、中共嘅一套啦，佢可以喺個兩國正式文件裡面去都做手腳。你中英文版本佢不符嘅喎，你簽呢啲協議？ 唉，佢屌你，就算呢個同侵侵簽過第一階段啦，咁啊中英文版本都唔撚同啦，中文版本係呃鳩啲中國人噶嘛，但係以英文為準嘛，最後係講明噶嘛，係嘛？好啦， 好，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